存费还送千兆网关等劲爆大礼，详询1001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关注天气情况，在有利对流条件的作用下，今天傍晚本市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请注意防雨防雷。今天夜间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有利于气温的下降。明天清晨开始有小股冷空气到达本市，将带来3-4级的偏北风。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适宜外出，但是本市依然处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中，请避免到山区河道等高风险区域游玩。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傍晚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3-4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阴亮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1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富石路定慧桥西东向西有2车剐蹭事故，后车堵。万泉河路以及圆明园西路一线南向北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来自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大家准时光临啊。在我们的榜单上有不少唱作俱佳的歌手，莫蔚的心领神会曾经4周蝉联 Top 40的 Number One。作为一位追求极致的歌手，滚石时期莫文蔚唱了不少风情万种的情歌。进入到 Sony 时代，在李卓生鼓励之下，2007年的 Life's Carry More 呢，全面开启了莫文蔚的创作的潜力啊。莫文蔚自己写的歌既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意，又延续了他一贯的自我的个性。今天中国榜的第一首歌曲呢，是 Karen 2010年创作的专辑《宝贝》同名主打，这也是当年中国榜的一首年度金曲啊，《宝贝》。 不知从哪天开始，不知道哪一天止，你一直都藏在我心底，时光停在你眼里。不敢伤心，我好想住进你的灵魂里，轻抚着你的头，睡吧，我 不知从哪一天起，再没有你的消息，这世界忽然间不美丽。 第一首歌曲是作为创作人身份莫文蔚写的一首歌，叫做《宝贝》啊。下面我们来听徐佳莹的一首代表作《失落沙洲》。徐佳莹不仅仅在情歌处理上很细腻，现场唱功堪比 CD 效果，同时她也是难得的创作小才女，不仅给自己写歌，还参与过像刘若英、谢安琪、安令、郭靖、周笔畅、王心凌等歌手的音乐创作。 有来到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我的心乘着斑驳的轻舟，寻找失落的沙洲。随时间的海浪漂流，双手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不再留下我迂回的徘徊。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又把回忆翻开，除了你之外的空白，还有谁能来叫我这个尽头。我也 再往前走，只是越看见海阔天空，越遗憾没有你分享我的感动。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 嘉莹失落沙洲，当然下面这一位呢更是公认的行走的 CD， 他的假声滑音转音各种技巧自由转换，但是又不留痕迹。不过更让人称道的还有就是他是写旋律的高手，写了太多好听的作品了，他驾驭旋律真的是有如神助。我们来听2010年概念专辑他说的标题曲，他说，张碧晨也靠这首歌曲让大家知道他成为中国好声音的冠军哈、啊。林俊杰。 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 清晰，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清醒，不怕天明，我想只是害怕清醒。 枕畔的湖已风干，期待一堆火车等待，而我告别了突然。当泪痕勾勒着遗憾，回忆划蚀着伤感，是水比喻时光，终于我们不再为了生命狂欢，为爱情狂乱，然而青春彼岸，剩下真要一点一点一点的灿烂。 天后青春期的诗，说到五月天，当然要讲到他的核心成员阿信。他是音乐的高手，以流行摇滚为内核，词曲兼备，非常能够抓住流行的脉络，写了不少具有传唱度的作品。目前他们全新的巡演已经破百场了。下面我们去到香港来说说邓紫棋，她有惊人的肺活量和高亢的嗓音，是她立足歌坛的根本。多元的曲风搭配90后充满朝气和个性的创作，让她这位唱作俱佳的后起之秀呢，在歌坛早已经刮起了一场属于她的旋风。如今登上了中国新说唱呢，证明邓紫棋呢会是一名女 rapper。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 Jam 8月16号刚刚上新的一批另一个童话当中的倒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榜，别走开了。 还没到的一模机，还没用的就升级，还没光临的餐厅，还在期待有着你的旅行。等那日落的巴黎，铁塔之下牵着你，等待说着我愿意，等待未来你的身边有你， 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和大家一起来听中歌榜。今天我们聊聊那些唱作俱佳的歌手。本周呢，陈楚生的新歌《一夜》排名第32。过去呢，他曾经三度拿到中歌榜年度最佳创作歌手，是对于陈楚生原创能力最好的证明。陈楚生稳定的发挥，扎实的唱功，也让他当年在一众快男当中脱颖而出摘得了冠军。在沉默了几年之后，他签约了新的唱片公司，并且推出了一张 live 专辑《七分之一的理想》。我们来听一下瘾上瘾的瘾的现场的版本。 我能坐下吗？我叫陈楚生，刷了你们很久很久，来一杯我的歌，不要太多的冰，不知你是否不介意，我点燃这支香烟，他们说抽烟对身体不是太好，可是不抽的时候我的身体更难受，越来越不确定戒烟的目的，难道生老病死就多了这一口，就像深爱的人突然说分手，虽然心里很难过，却要由衷的祝福，我越来越怀疑谁说爱过是幸福，反正身上都是未痊愈的伤口，我经常嘲笑自己不能说到做到，忘不了那段甜蜜，戒不掉心中的瘾，我不知道这样坚持还有什么意义，我经常提醒自己爱要不留余力，就算说我这真理也要说错，但是自己最后知道爱不爱不需要什么道理，抽烟对身体不是太好，可是不抽的时候我的身体更难受，我越来越不确定戒烟的目的，难道生老病死就多了这一口，就像深爱的人突然跟你说分手，

9月14号到15号在与中国观众有着深厚情谊的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主场俄罗斯军队中央模范剧院，国家大剧院将携手马林斯基交响乐团、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的中俄艺术家们呈现两场名为《你好，俄罗斯》的歌剧经典音乐会，用音乐礼赞中俄两国情谊绵长。今天国家大剧院召开此次赴俄交流演出的新闻发布会，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作曲唐建平、导演王小英、主演张扬出席发布会，介绍本次巡演的整体安排和亮点。再来关注2018年度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艺术大会开幕式近日在中国儿童剧场举行，8月18号到24号大会从56个国家426部申请作品中精选了来自五大洲11个国家16个演出团体的18台剧目，在一周内集中展演53场，同时还有一系列的艺术活动同期开展，包括三场艺术交流大会、21个中外儿童戏剧工作坊、两场东西方多元文化对话、下一代培训项目、专题研讨会、儿童戏剧主题夏令营、中国日主题活动、中外儿童青少年戏剧图片展及中外优秀少儿图书展等在不同场地举办。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麒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这个小时来聊一聊唱作俱佳的歌手，这个阵营里面怎么可能没有王力宏呢？说到他的唱片里有两张特别特别关键跟重要，那就是中国风的《心中的日月》和《盖世英雄》啊，他将古老的民族音乐做到富有国际化的气息啊，这一直是他努力的方向。但对于大众而言啊，要求相对简单一些，好听的情歌依然就是虏获我们大家的最佳方式，所以在情歌世界里，王力宏一直都在相当不错的表现着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心中的日月》当中的这首一首简单的歌。 这世界很复杂，混淆我想说的话，我不懂太复杂的玩法，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永远记得住，让幸福别走得太仓促，云和天别和花从来不需要说话，断不了一人之夜牵挂，唱情歌说情话，只想让你听清楚，我爱你是唯一的情愫。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但却又深刻，简单 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 1997年首张专辑 David Town 当中的飞机场的十点半呢，这张专辑呢在华语歌坛非常重要，它是一种风格的正宗开篇，这就是后来大行其道的美式 R&B 啊。陶喆的创作和唱腔后来都成为了 R&B 教科书式的样本呢。 唱作曲家的歌手呢，往往更容易做到歌人合一。接下来这位这几年的榜上热门歌手，他的创作和唱腔都是融为一体，而且相当具有辨识度哈，有一种漫不经心的慵懒又自在的一种感觉。嗯，他音乐的时间线呢，已经来到第五张专辑了，大概会在秋天要跟他见面。从今年夏天有一系列的预热，来听一下这张 EP《王牌冤家》当中的另外一首新歌，叫《念念又不忘》。 手。 这是李荣浩的一首新歌《念念不忘》，念念又不忘，选自他的 EP《王牌冤家》。这张 EP 里面有两首新歌。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 从出道到现在一直就是在各大排行榜上面啊，这个作为榜上这个常在的歌手。这首歌呢叫做像我这样的人，毛不易跟当下的这个潮流呢形成了一种反差，他不是嘻哈，不是 rapper， 也不是时髦的 EDM 什么的，他是那种很传统老派的，但是就是人文流行细腻故事性等等哈。所以现在年轻人的话也未必不喜欢这样的一种风格的作品哈。另外，面对新的一波上来的流量小生呢，他们不仅外形出众，同时也是才华横溢。很多人一出道便是唱作俱佳，比如说在榜上就拿到冠军的小鬼王林凯，还有朱星杰。我们来听一下小鬼第二首创作的歌曲，来中国榜打榜的这首 Unicorn， 本周第八，稍后还有许魏洲的《橙色天空》。 是你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Unicorn， 黑暗中保护你的灵魂，纯白的帽子换了黎明之的清晨。 I will fly， 默默守着你呀，默

听你的心。 新歌三号，吴亦凡 Hold Me Down。 新歌四号，赵照平遥行。 不是今夜短，如是明日长。 新歌五号，阿朵选择原谅。新歌六号，魏如萱晒伤。新歌七号，王超在路上。 什么叫做拥有？真的拥有？哪里是我的方向？ 新歌八号，雨儿清醒剂。 你用你会说话的手指。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全新一周的音乐，从现在开始。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大家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一号呢是张杰最新的单曲一路之下。8月11号呢，张杰完成了一次里程碑式的歌唱，带着 WeLive 登上了鸟巢啊，这个燃炸整个鸟巢。而与演唱会同名的专辑以分拆 EP 的形式呢，慢慢的浮出了水面呢。继今年的520推出 WeLife 1，在鸟巢演唱会的前一天呢，也就是8月10号，张杰推出了 WeLife 2，这次依然主打 Mix Pop 的风格。本周 Top 40第一号新歌，张杰一路之下。 每一层梦魇落下的灰，每一个边界拖着的疲惫，你好世界行为，凶狠弱小相对，给一份的情疗收获的泪，给一双清澈坚实的嘴，得到失去分享，相遇别离无常。又被丢在了路上，多希望长出翅膀，当所有的人都抬头看自己成功的模样，把酒店中的太阳藏腐朽的月亮，当所有的人都抬头看，看见自己长出翅膀。 这一片场 脚下的土泥，是软嫩的母亲，一颗萌芽的种子，是婴孩泪雨，也变缠绕情，是年少的小雨，一朵待绽放的花，是恋人血液。清晰大自然的消息，藏着许多秘密，人们从何时起失去感知能力，连简单的哭泣都要预约日期，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音在空气里，用你的心遍地是聒噪的家庭，一棵风雨的大树时常被倒叙，花瓣飘落去是岁月的喘息，一个甜美的果实是灵魂旋律，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心意，包含许多讯息，就看你怎么听。等你懂得珍惜，是万物皆有情；等你懂得清醒，就感动的自己。 我们听到这是中国榜 Top 40本周新歌二号，非常好听的吴青峰的一首歌曲，叫做《请听》，据说这是花博会的主题曲，而且很有温暖生命力在里面呢。吴青峰呢本来就热爱大自然，热爱鲜花，花呢是他的生活当中必备的东西哈。这是吴青峰的宣布 solo 单飞之后陆续上线的第四首单曲哈，前面有 Everybody Woohoo、穿空舞等等，都先后登上了中歌榜。看看这首歌呢，哎，用听花开的声音，这个用人的一生来比喻花的一生，看看本周啊他的首榜成绩会怎么样啊？麒麟正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带来本周打榜的新歌。三号是吴亦凡的新歌《Hold Me Down》，由吴亦凡本人参与词曲创作，作为他的新专第二首曝光的单曲。之前有首支单曲叫《Like That》作为铺垫。那这首歌呢，同样用到了柔化的电子效果，虽然是电子舞曲，但是我觉得不喧宾夺主，简洁利落，弥漫着甜蜜的气息。Hold Me Down。 I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Now, now, now.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只想能陪在你身旁，你需要时候轻靠我肩膀。Can you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Yeah, yeah. 迷人微微笑的样子很可爱，出现在我生命里是上帝安排。命运让你来到我心海，陪你到天涯海角，从来不会徘徊，从不吝啬对你的宠爱，你回眸让我不能忘怀。

剩月光，梦是今夜短，梦是明日长，一个声声响，风铃轻轻响，梦是今夜短，梦是明日长， 中国榜本周新歌四号是赵赵为一座古城特别制作的单曲，叫《平遥行》。这个名字呢，就已经把古城来自山西的平遥这个透露出来了。我还真去过，大概在十几年前啊，去完五台山，去平遥住了两个晚上啊。这个当时我不知道现在平遥怎么样，当时就游客非常多，好像那边的特产有牛肉什么的哈。这个平遥古城的近2800年的历史啊，众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来感受别样的古色时光。为了不破坏古城给人留下的印象，那么这首歌的编曲上面我们可以听到，并不是花里胡哨的民谣的底色，加上笛子啊，非常的悠扬古朴。另外，今年赵赵呢也会在全国各地举行他的观赵巡演。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带来本周中国榜 Top 40 的新歌。五号是阿朵，阿朵呢去年回归歌坛，推出了专辑《死里复活》，将少数民族的情绪和电子音乐相融合，构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哈。阿朵呢称之为新民族音乐。我们来听一下本周打榜的新歌，叫做《选择原谅》，依然是新民族音乐的风格，讲述一种自我救赎。选择原谅，对过往释怀，是对自我的一种释放。阿朵。 还会紧张吗？听到他名字还痛吗？那段时光为何要自己总那么坚强？镜子前看自己的脸，嘿呀嘿呀。 听到他名字还痛吗？那段时光、为何要自己总那么坚强，泪流你的眷恋，不是忘记 是为林宥嘉《火焰小溪》，第十九位毛不易《一荤一素》，第十八位张碧晨《见与不见》，第十七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 第十六位黄绮珊《时光》，第十五位郁可唯《In This Love》，第十四位周深《云裳羽衣曲》，第十三位张杰《Pretty White Lies》。第十二位李荣浩《王牌冤家》，第十一位阿信《当每颗星星》，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监狱不见，不可再见，才叫人间着吗？我长大了一点，世界不断改变，而你从未变。你知道吗？或许这份想念也要用痛苦相连，证明你曾存在世间。监狱不见，不可再见，才叫人间恋慕。 Thank you. 笑着吧，生命依旧向前，你在过的点点，把我每一天 简短，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七点到九点。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国际流量包天不限量，回国还送一 GB。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在有利对流条件的作用下，今天傍晚本市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请注意防雨防雷。今天夜间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有利于气温的下降。明天清晨开始有小股冷空气到达本市，将带来三四级的偏北风。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适宜外出，但是本市依然处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中，请避免到山区河道等高风险区域游玩。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傍晚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关注影视资讯。电影《欧洲攻略》正在全国热映中，目前累计票房突破1.35亿。电影上映之后，南方观众成为观影主力军，仅广州、深圳、东莞三个城市的票房就超过电影全国票房的1/10。电影中潇洒利落的动作对打、无厘头式的幽默笑料和充满人情味的细节设置，展现出了经典的港式风格，击中南方观众的胃口。由迈克尔·泽姆巴利斯特、杰夫·泽姆巴利斯特导演，凯文·德宝拉主演，贝利特别出演的电影《传奇的诞生》将于9月7号全国上映。今天片方发布了定档预告海报，海报为观众展现了少年贝利的燃情追梦瞬间。而在定档预告当中，少年贝利通往世界之巅的道路上遭遇了重重阻碍。这个贫民窟的男孩该如何冲破偏见与嘲讽？如何在绝境中逆风翻盘？9月7号走进影院知晓答案。再来关注电视方面，今天于正在自己的微博宣布，今晚开始《延禧攻略》日更，望周知。他还艾特了一众主演，此微博获得了 Angelababy、 杜淳、谭卓、徐海乔、王元可、严屹宽、白冰、童梦石、姜子欣等明星的转发，大家纷纷支持日更的决定。同样在今天，中餐厅放出了一组图片，《还珠格格》金曲 KTV 来袭，上演一波回忆杀，看张铁林、赵薇、苏有朋几十年后再重聚演绎，暴露年龄的时刻终于到了。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张杰《一路之下》。新歌二号吴青峰《请听》。 用我的心听你的心。 新歌三号吴亦凡《Hold Me Down》。新歌四号赵照《平遥行》。 不是今夜短，都是明日长。 新歌五号阿朵《选择原谅》。 站在镜子前看自己的脸。 新歌六号魏如萱《晒伤》。新歌七号王超《在路上》。 什么 新歌八号雨儿清醒剂。 我你用你会说话的手指。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呢，我们主要是来认识本周打榜的新歌。六号两位才女的合作，由白安和魏如萱联合创作啊！前两天还在节目当中说白安去哪儿了，这下有她的消息了。可是她并没有现身，只有魏如萱一个人来唱这首歌呢，是为台湾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啊，偶像剧《种菜女神》所带来的主题曲，叫做《晒伤》。哎，晒伤，用晒伤来形容爱情当中的伤感。虽然脱过几次皮，但是总有一天会愈合，爱情也是如此，走出情伤只是时间的问题。 有雨滴落在我的 遥远的地方，一段路漫长，你的脸还有你的目光，奔波的脚步却不能停住，青春依然飞扬。还是这条路熟悉又陌生，我依然走在人群中，还是那些人来去都匆匆，还有那些海誓山盟，传说中的风云变化，爱恨情仇，曾经年少的痴狂，拥有春夏秋冬，悲欢离合，对未来的梦。哦驱散这迷雾，让我把世界看得清楚，奔波的脚步却不能停住，我心中的温度。还是这条路熟悉又陌生，我依然走在人群中，还是那些人来去都匆匆，还有那些海誓山盟，传说中的风云变化，爱恨情仇，曾经年少的痴狂，拥有春夏秋冬，悲欢离合，对未来的梦。什么叫做拥有？真的拥有？哪里是我的方向？曾经燃烧的梦想，无法释放的力量。什么才是拥有？真的拥有？醒来却是一场梦，命运依然在歌唱，我们在路上。 新歌七号呢，是最近一直出现在榜上不断来打榜的爱乐团王超的新歌，叫做在路上，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啊。爱乐团呢，虽然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但是不管怎么样，王超呢都希望把爱乐团这三个字呢放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啊。一个呢是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另外一个呢也便于大家呢知道啊王超这么一个人啊。爱乐团王超的在路上，好，新歌还有一首呢就是八号，是一部网剧《法医秦明之幸存者》的片尾曲，叫《清醒剂》，有一个年轻的女生雨儿参与创作并且演唱啊。一听呢，就是以古典音乐作为基础的。这部网剧呢，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看的那一类的刑侦悬疑网络剧哈，那种类型。我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有八首新歌，希望各位都能够喜欢。 眼神交错，彼此不言语，带着神秘悄然离去。灰色世界真实的背影，藏着一个谜。